像是生了一场大病，整天憋气，也好想休息。我爱 Thank you.

追逐你的幸福，别管我愿不愿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哦，抬头微笑，只 作品来自刘若英，叫做知道不知道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最原始的素材呢是通过一首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的，而后来呢由小调天后奚秀兰重新演绎，并且重新命名叫做呢现在的知道不知道。而我最喜欢的版本呢还是刚刚刘若英演唱的版本，因为它还是保持了民谣的旋律，去掉了一些方言的成分，更适合我们的口味。最后来分享到来自张惠妹这首同样很清新的小品《永远的画面》。 不说再见，我们却了解，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。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，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。大风一吹，离得并不远，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。